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27章最后的隐藏之处第85集。 无法驾驭巨龙，他看不见方向。哈利知道，如果巨龙在半空中翻身或急转弯的话，他们就不可能继续抱着他宽阔的后背了。然而当他们越升越高，伦敦像一张灰绿相间的地图展现在下方时，哈利心中胀满了绝处逢生后的感激之情。他伏在巨龙的颈部，紧紧抓着金属般的龙鳞，凉爽的清风抚慰着他烫起水泡的皮肤，龙的翅膀像风车的叶片拍打着空气。在他背后，不知是由于高兴还是恐惧，罗恩不停地高声诅咒，赫敏则似乎在抽泣。过了大约五分钟，哈利不再那么担心巨龙会把他们扔下去了。巨龙似乎一心只想远离地牢，但是怎样离开，巨龙以及什么时候才能离开的问题仍然十分可怕。他不知道巨龙能持续飞行多久，也不知道这条几乎瞎了的巨龙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地方着陆。他不停地扫视四周，隐约感觉到伤疤在刺痛。伏地魔要过多久才知道他们闯入了莱斯特兰奇家的金库？古林阁的妖精多快会通知贝拉特里克斯？他们多快会发现被拿走了什么？然后当他们发现金杯不见了呢？伏地魔最终会知道他们在搜寻魂器。巨龙似乎渴求更凉爽更清新的空气，它不断上升，直到飞行在一丝丝寒冷的青云间，哈利再也看不清进出首都的汽车变成了彩色小点。它们不停地飞呀飞，飞过一片片绿色和棕色交织的乡间，地面上蜿蜒的公路与河流宛如一条条暗淡或光滑的丝带。 你猜，他在找什么？ 罗恩大喊道。他们正往北飞得越来越远。 不知道， 哈利叫道，手冻得都麻木了，但是他紧抓着龙鳞不敢动一下。他已经担心了有一段时间，如果看到海岸线在下面漂移，如果巨龙朝着远海飞去，他们该怎么办？他浑身寒冷麻木，更不用说极度饥渴。他不知道巨龙上一次吃东西是什么时候，他肯定要不了多久就会需要食物了吧。如果到时候他意识到背上有三个相当可口的活人，又该怎么办？太阳又滑下去一些，天空变成了靛蓝色，巨龙仍在飞行。它巨大的影子像一大块乌云掠过地面，城市和集镇在它们下方远去。由于一直死命抓着龙背，哈利感到浑身疼痛。 是我的错觉吗？ 在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后，罗恩喊道。 还是我们真的在下降？ 哈利低头看到了深绿色的山脉和湖泊，在夕阳下泛着紫铜的光泽。他眯眼顺着巨龙的侧面向下看去，地面的景物似乎在变大，并且显出了更多的细节。他怀疑巨龙是由于太阳的反光而感到了湖水的存在。巨龙飞得越来越低，绕着大圈盘旋下降，似乎对准的是一个较小的湖泊。 听着，等它飞得够低了，我们就跳。 哈利招呼两个同伴， 在它感觉到我们之前直接跳进水里。 他们同意了，赫敏答应的声音有点虚弱。现在哈利能看到巨龙宽阔的黄肚皮在水波中晃动。 跳！ 他从巨龙的侧面滑了下去，脚朝下垂直地向湖面坠落。落水的过程比他想象的猛烈，他重重地击中水面，像一块石头落进了一个冰冷的满是芦苇的绿色世界。他蹬腿游向湖面，浮了上来，喘着粗气。看到大圈的涟漪从罗恩和赫敏落水的地方扩散开来。巨龙似乎什么也没有注意到，他已经在50英尺外 正俯冲到湖面上，用伤疤累累的口鼻饮水。罗恩和赫敏从湖水深处浮上来，吐着水，大口吸气。巨龙接着飞行，猛烈地拍打着翅膀，最后停在了远处的湖岸上。哈利、罗恩和赫敏使劲游向它的对岸，湖水似乎并不深，他们很快就由游泳变成了在芦苇和淤泥中奋力前行。最后，他们喘着粗气，跌坐在滑溜溜的草地上，浑身透湿，精疲力竭。赫敏瘫倒了，咳嗽着，浑身发抖。哈利尽管巴不得幸福地躺下睡一会儿，但还是挣扎着站起来，抽出魔杖，开始在他们周围施布常用的防护咒。完成之后，他回到了两个同伴身边。这是逃出金库后他第一次细看他们俩。罗恩和赫敏的脸上和手臂上到处都是红肿的烫伤，衣服多处被烧焦，他们正在往数不清的伤处抹白鲜香精，痛得直皱眉头。赫敏把药瓶递给哈利，又掏出他从贝壳小屋带来的三瓶南瓜汁和干净的袍子。三人换了衣服，开始大口地喝南瓜汁。 我说，好的一面是…… 罗恩最后说道。他坐在那里，看着手上的皮肤重新长出来。 我们拿到了魂器。坏的一面是，丢了宝剑。 哈利咬着牙说，一边透过牛仔裤上烧焦的破洞，往红肿的烫伤处滴白鲜香精。 丢了宝剑。 罗恩重复道。 你个骗人的小无赖。 哈利从他刚脱下的湿外套口袋里掏出那个魂器，放在面前的草地上。它在阳光下闪闪发亮，正在痛饮南瓜汁的罗恩和赫敏被吸引住了。 至少这回不能带着它了，把它挂在脖子上会显得有点怪异。 罗恩说，一边用手背擦了擦嘴。赫敏看了一眼湖对岸，巨龙还在那里饮水。 你们说他会怎么样呢？ 他问道。 他会有事吗？ 你说起话来像海格。 罗恩说， 他是一条火龙，赫敏，他能够照料自己的，需要担心的是我们。 什么意思啊？ 我不知道怎么委婉地告诉你。 罗恩说， 我想那些家伙可能已经发现我们闯进了古灵阁。 三个人都笑了起来，而且笑得一发不可收拾。哈利饿得头昏眼花，肋骨疼痛，但是他躺在草地上和泛红的天空下，一直笑到喉咙发疼。 那么我们该干什么呢？ 赫敏最后说道，打着嗝严肃起来。 他会知道不是吗？神秘人会知道我们在了解他的魂器。 也许他们会吓得不敢告诉他。 罗恩心存侥幸地说， 也许他们会掩盖。 天空、湖水的气味、罗恩的说话声突然消失了。疼痛像箭一般刺进哈利的脑袋，他正站在一个灯光昏暗的房间里，巫师们面向他围成半圆，他脚边的地板上跪着一个颤抖的矮小身影。 你说什么？ 他的声音高亢而冷酷，但是愤怒和恐惧在内心灼烧。他畏惧的唯一一件事，但那不可能是真的，他搞不懂怎么会……那个妖精在发抖，不敢正视高高在上的那双红眼睛。 再说一遍。 伏地魔嘟囔道。 再说一遍。这人。 妖精结结巴巴地说，黑眼睛睁得圆圆的，充满了恐惧。 主人，我们是试图阻止他们，冒名顶替主人，闯进了莱斯特兰奇家的金库。 冒 名顶替者？什么冒名顶替者？我以为古灵阁是有办法识别冒名顶替者的，难道不是？他们是谁？ 是叫波特 的男孩和两个同伙。那么他们拿东西了？ 他说，声音越来越高，一种可怕的预感攫住了他。 告诉我，他们拿走了什么？ 一个小金杯，主人。 愤怒与不相信的尖叫声从他口里发出，像是陌生人的声音。他发狂了，暴怒了。这不可能是真的，不可能，没有人知道。那个男孩怎么可能发现他的秘密？